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妈妈，你说过，等我长大了，你会告诉我，我的父亲是谁？ 是，一华，你都25岁了。我怕提起这件事让你痛苦。 妈妈，我不会痛苦的，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去找他，快告诉我他在哪儿。 你走遍帕米尔高原，你就会找到你的父亲。 广播剧《情满帕米尔》，编剧程万里，导演王进东，作曲孙书宝，责任编辑徐国志，监制石永强、杨学初，总监制段同华。 记者同志 啊，是在叫我吗？ 是啊，来，请坐。 哎，你的汉语说得可真好。 我本来就是汉族人嘛。 我以为你是塔吉克人呢。你的塔吉克语说得那么好，舞也跳得那么好。 可是你没发现吗？塔吉克人里面有我这么难看的吗？ 你不难看，只是模样塔吉克人差别很大。你是人类学家？ 不，我是跟草原和牛羊打交道的。来尝一尝塔什库尔干的奶茶。 谢谢。 哎呦，你录了好多盘磁带了。 我是电台的音乐编辑。 哦，了不起了不起啊。吉克的音乐好听吗？ 美极了。来跳舞啊。 哦，这是我的女儿古里米赫尔。来认识一下，这是电台的音乐编辑。 你好，我叫古里米赫尔。 你好，我姓刘，叫刘露露。 姓刘 啊？我姓的是我妈妈的姓，我爸爸姓陆。 姓陆 啊？这是我妈妈给我起的名。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对不起啊。古里米赫尔，快请远方来的贵客跳舞啊。 刘编辑，请你跳舞好吗？ 好啊。 哎，来了。 我特别想跳塔吉克舞。 我不会。我教你呀。 好了， 来，你看，脚啊，这样踏节拍，二三四，这样，二三四，对了， 可我手怎么动？ 我们塔吉克舞蹈啊，是模仿山鹰飞翔的姿态。你看，就这样， 这样， 对了， 这样， 手高一点，再高一点， 像山鹰这样， 对吗？ 你学的可真快啊！来，等， 我这边转，尽量 这边 过来，往这边转过来。哎， 这样， 对了， 对了。 编辑啊，我觉得你啊，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啊。 我是第一次到塔什库尔干来， 是吗？啊， 要不啊，就是你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见过我。哎，你经常去乌鲁木齐吗？ 经常去，爸爸无论走到哪儿，都带我一起去。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不是，他是汉族人，我是塔吉克人。听爷爷说，我是塔吉克人寄放在鹿若山身边的一颗心。 鹿若山？你爸爸姓鹿？ 对呀。哎，你怎么了？ 我觉得有点闷。 哦，是高山反应吧？ 不知道。哦，我想出去透透气。 我陪你去。 谢谢，你真好。 库尔干的空气可真新鲜， 好些了吗？嗯， 感觉好极了。哇，这天这么蓝，蓝的就像一个蓝色的气泡。哎呀，这草这么绿。像要喷出水来啊！还有这空气这么清新透亮，好像能把人的心都融化进空气里面。 姐姐，你说的美极了， 我们帕米尔的歌，帕米尔的春天，就像你说的这么动人啊。 那你快唱给我听。 好的。 美了！我一来到塔什库尔干，就发现到处都充满了歌声。 我们塔吉克人唱歌的时间跟说话的时间一样多。 你的歌唱得可真好听， 谢谢。我从会说话的时候就在唱歌，是我爷爷教的。我爷爷是塔什库尔干最好的歌手，他还是塔吉克人里最优秀的鹰笛手。他能用鹰笛召唤山鹰呢。 真的？ 哎，露露姐姐，你以后要注意，听到塔吉克人说的话可不要再问 真的吗。嗯，那为什么？ 因为塔吉克是一个不会说谎的民族。 哦，我记住了。古里米赫尔，我能见见你爷爷吗？ 你要见我爷爷？ 你爷爷一定是塔什库尔干最杰出的民间音乐家。采录了他的民歌和乐曲，我就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了。哎，你带我去好吗？ 不行的。 为什么？ 我的家在那座大山的南边， 你看，就是那座。 嗯， 骑牦牛啊，要走一天的路程呢。 这我不怕，我还真想趁机领略一下帕米尔高原的壮丽景色呢。 嗯，可是，明天我要和爸爸到西边的那个畜牧科研基地去，要在那里工作半个月呢。 那能不能跟你爸爸请个假？要不我去说。 不行的，我爸爸离不开我，我是我爸爸的助手。 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是畜牧科研专家呀，可有名了。他还建立了新疆高山畜牧科研所，他是所长。 古里米赫尔，古里米赫尔， 米扎尔， 瓦法爷爷病了。 啊，爷爷病了， 在炕上躺了四五天了。 啊， 他叫你们赶快回去看看他。陆若山大叔在里面吧，我去叫他。 爷爷， 为什么不把你爷爷送医院呢？ 从我们家到乡医院要走三天的山路呢。爷爷已经是80岁的人了。 我跟你们去吧，我上过卫校医事班，我跟你们去也许能起点作用。 你等一，哎， 那 太好了。 不能走，你可是我们请来的最尊贵的客人啊。 不能走， 先生， 不能走。 各位兄弟，各位兄弟，我也是懂规矩的人啊，扰乱别人的婚礼那是恶魔干的事。可是 洛山兄弟， 我们可是从三座大山以外的地方请来的，你能来参加婚礼，我们家的房子都要放射出金色的光芒来了。你怎么能走呢？ 哎呀，你， 哎，各位兄弟，哎，各位兄弟，我不得不跟你们直说了。 哎， 请原谅我这张让人讨厌的嘴巴。 哎， 怎么走了？ 米扎尔，米扎尔，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说嘛。啊， 这话本来不该你们在举办婚礼的时候说的。 哎呀，你就说吧。 哎，瓦法爷爷病了。 啊， 瓦法爷爷病了。 是的。 这怎么办？那陆若山大叔一走，那婚礼怎么办？ 不是啊，是啊。 大叔，各位兄弟，我不能不走啊。 这婚礼还没结束呢，你要是走了，乡亲们都会嘲笑我们家的。 哎呀，都 会 嘲笑 的，也得等明天再走啊。 哎，明天再走吧， 明天走吧，是不是？明天走。 大叔，您是组里最老资格的了，您看该怎么办呢？ 让大叔定吧。 大叔说 行 吧。大叔您说。 大叔您定吧。 啊，若山兄弟，你要去看望生病的老瓦法，我们留你不是，不留你呢也不是。 可不是， 可不是。 我看呐，咱们问问天意吧。 问天意？ 天意 怎么问呢？ 啊，哈哈，你们看，那群羊是我家的亲戚从塔什库尔干的各条山沟里送来的做贺礼的。如果陆若山兄弟能说得出哪只羊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谁送的，他就走；说不出来，他就留下。啊，你们看怎么样？ 可是也太难为人了。 你别担心。 好吧，我试试。好，这只羊吧，是来自山北的塔尔满，大概是谢尼克大叔送给你们的。 真说的意思。 这只嘛，是来自西北边境上的托赫满松，应该是穆吉家送来的。 哎，你是怎么一眼就都看出来的？ 一点都没错呀。 来说说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哎呀，啊，大家看啊，那儿的草 大多是低矮的真毛草。这羊啊，为了啃伏在地上的草，嘴唇就得更厚一点，门齿的磨损也比臼齿更严重。 这样的， 你们再看看这羊毛里粘的这些沙土，这种颗粒和颜色，只有木屐架的草场上才有啊！ 说的对呀， 对呀，对呀！ 朱二山兄弟，这次呢，你再看，你再看看那只 啊，哪只啊？ 别过去，咱们就站在这儿，单凭眼睛看。 对对对， 就那只， 单凭眼睛看， 哪只啊？ 就那只黑山羊后面那只。 哦，那只嘛，是来自南边的塔格果巴神，是阿吉汉一家送给你们的。 那地方那么大，你怎么知道那只羊是阿吉汉家呢？ 对呀，啊， 你没看见吗？那只羊的右耳朵上的记号。为了进行群落比较实验，我给各家的羊都做了不同的记号。 嘿，真神了！你就是拿了一堆乱草，我爸爸都能说得出哪棵草踩在哪个地方。 郭尔干兄弟，你真不愧是，他是郭尔干最矫健的雄鹰啊！啊，我看，就让他走吧。 那么说，都服气了？ 服气了， 服气了， 这就是天意啊！既然是天意，那么陆若山光临我们家的婚礼是我们家的荣耀，中途离开婚礼也是我们家的荣耀啊！啊，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对， 那还不快请乐师出来为陆若山兄弟奏乐送行。 请乐师出来。 陆若山兄弟，你把他老爹带好，我祝他长寿平安。 我们都祝福他，爸爸老弟早日平安健康的回来。 再见了， 哎， 再见， 再见，哎，一路顺风。 山由李山演播，刘露露由钟阳演播，刘云由王淑平演播，古丽米赫尔由江平演播，阿布鲁斯由段友演播，马法老爹由邵德新演播，情满帕米尔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喀什地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妈妈，你告诉我，他为什么总用那种令我心灵震颤的目光看着我？那个叫陆若山的人，他会是我的父亲吗？ 我的女儿，你不是正在帕米尔高原上吗？你去问冰封雪岭下的绿色草原，去问满山遍野的羊群，去问在…… 广播剧《情满帕米尔》，编剧程万里，导演王进东，作曲孙书宝，责任编辑徐国志，监制石永强、杨学初，总监制段同华。 我们在第二天中午之前赶到了古里米赫尔的家。瓦法老爹只不过是患了病毒性感冒，但高烧、头疼、晕眩以及浑身肌肉的酸痛与失力，对于一个深山中的80岁老人来说，难免会令他感到了死亡的临近。吃了药、打了针以后，瓦法老爹安然地睡熟了。在一种冲动的驱使下，我突然闯进了陆若山的房间。 啊，是你啊。 你手里拿的是我妈妈的照片。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刘云。你没事吧？ 啊，我没事。啊，对不起啊。 你是我父亲。 不，我不是你父亲。 可我妈妈说，我的亲生父亲在帕米尔高原。 不是有爸爸吗？ 我继父从来不理我。从我记事儿起，他就没用正眼看过我一次。 他对你妈妈好吗？ 不好。 你妈妈一定活得很苦很累。 嗯， 他这是为什么呀？ 妈妈说是为了我。 25年了，这是为什么？ 怎么了？我们不是说好要陪姐姐去河边看看吗？ 没什么，你们去吧。我要歇一会儿。 洛洛姐姐，跟我去小河里打水吧，小河边啊可美了。 走吧。 走。 这水可真清啊。 我们塔什库尔干的水装进瓶子运到城市里，就是高质量的矿泉水冰川水呢。哎， 古里米赫尔，你过去听说过你爸爸和他妻子刘云的事儿吗？ 知道的不多，给我讲讲好吗？ 听说他们是大学时的同学，感情非常好，可他们出身都不好。大学毕业以后，就把他们分配到我们这儿最边远、最艰苦的塔什库尔干来了。 一来就住在你们家？ 不是的，好像是有什么人要抓他们去批斗，乡亲们就把他们藏到我们家来了。 那他们在你家结婚了？ 没有，那时候他们结婚要经过审查批准，上级不批准他们结婚。后来刘云走了。 那你爸爸？ 爸爸从此以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他跑遍了塔什库尔干的每一道山沟进行草原普查，还和乡亲们一起建草库轮改良秧种。他还跟着我爷爷学会了吹鹰笛，他的鹰笛吹得比塔吉克人还好呢。 他活得快乐吗？ 不，帕米尔的人们都知道他把痛苦埋在了心底。乡亲们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他不答应。他说他现在唯一的爱人就是帕米尔高原。 他从不打听刘云的消息？ 那时候我们这里与外界隔绝，外面的消息很难传进来，连信都不通。 记得在一年后的一天， 刘云来信了。 不是， 那天我出生，我的亲生父亲从水利工地上赶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说刘云回到乌鲁木齐以后跟别人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就一声不响地走进了暴风雪中。 你看， 就是那座冰山，你看。 那后来呢？ 当爷爷和我亲生父亲把他找回来的时候，他都快冻死了。醒过来以后，他就不停地说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哎，露露姐姐，你怎么了？ 没事儿。 你接着说。爷爷就跟我的父母亲商量，要把我送给他当女儿。爷爷说， 咱们塔吉克人有句俗话，一个有知识的人比一座金山更值钱。 为了塔什库尔干的未来和幸福，就把我当作塔吉克人的一颗心寄放在鹿若山身边，让他也能跟大家一样认认真真的生活，把心留在帕米尔高原。 就这样，你就成了塔什库尔干最幸福、最受宠爱的姑娘。 我的亲生父母亲死后，陆若山成了我唯一的爸爸，他也把我爷爷叫爸爸了。 古里米赫尔， 爷爷， 是太阳的子孙吗？不晒太阳，生命就会消失啊！来，让爷爷亲亲。 爷爷，您好些了吗？ 前几天我梦见了我的祖先。这就是说，我该回到他们的身边去了。可是， 陆若山回来了，他一回来，窝里的山鹰都回来了，我的病也就好了一大半了。 爷爷， 哟，这是从哪片云彩里飘下来的一位仙女呀？ 啊，爸爸，她叫刘露露，是电台的同志。 刘露露， 爷爷，这几天就是她替他给你打针的。 哦，嘿，我说，我看他怎么这么面熟啊！ 爸爸， 您 是不是进屋啊？哪儿风大？ 不，我就坐这儿。刘露露， 哎， 是从乌鲁木齐来的？ 啊，我是来采录塔吉克民间音乐的。瓦法爷爷，刚才。是您在吹鹰笛 啊？好几天没吹了，憋得慌。你的母亲 啊，刘编辑 啊， 你知道吗？鹰笛呀，是起源于中国塔吉克的一个美丽的传说呢。啊， 是吗？快说说。 啊，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个逃亡的农奴，当他逃到达坂的时候，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有一群土狼围住了他，就在这危急的时候，一只山鹰飞了过来，啄死了几只狼，其余的狼也都吓跑了。山鹰也受了伤，山鹰在临死的时候对那个农奴说，在我死以后，用我的翅骨做成鹰笛，只要吹响它，山鹰就会飞来帮助你的。 这也就是塔吉克人把山鹰作为图腾的原因吧？ 是啊，经过多年的与鹰相伴，塔吉克的祖先们就能用鹰笛模仿山鹰的语言与山鹰交流了。 爷爷，就是因为能用鹰笛以来山鹰，才赢了所有鹰笛的高手，夺得笛王称号的。这太神奇了，瓦法爷爷的笛声能引来山鹰。瓦法爷爷，您能让我见识一下吗？ 这 爸爸他还病着呢。 不，孩子们，我只要还能喘气就能吹鹰笛啊。我吹给你们听听。 太好了。爷爷，您行吗？ 啊，行。 这是真正的天籁之音。 啊，瞧，山鹰来了。 哎，真的。哎，飞来了，一只， 啊，两只， 啊，这么多的山鹰啊！ 是啊。 呀，啊，他们扑过来了，扑过来了！ 别怕，爷爷吹的是欢乐的曲子，山鹰在和我们玩呢。爷爷如果吹战斗的笛声，山鹰就会扑上土狼或者坏人，向他们进攻。 瓦法爷爷能向山鹰发号施令。 爷爷能用鹰笛跟山鹰讲好多话呢。 那如果坏人包围了我们，山鹰来帮助我们同坏人战斗的时候，他怎么能分得清好人还是坏人呢？ 来，你呀，跟着我跳，跳起这种鹰舞啊，山鹰就会知道我们是自己人，就不会伤害我们了。 哦， 来，跳起来，来，这样，手抬高一点。哎，对， 像山鹰 跳。 瓦法爷爷真了不起， 县文化馆的人把爷爷的笛声整理成乐曲，编进民间音乐集子了。 爷爷，除了您 没人能跟山鹰交谈了。 哎，不，洛洛山就会，我已经把这个绝招交给了他。 爸爸， 哎， 您累了吧？啊，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啊， 爷爷， 哎， 您还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怎么了？ 哎呀， 你要什么呢，我的小羊羔？ 这几天没有人托您给我送什么东西啊？ 老了，可真是老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给忘了呢？不应该，不应该。哦，给我的百灵鸟。啊， 谢谢爷爷。 是什么好东西啊？ 给我看看。嗯， 不给， 看看嘛， 给吧， 给我抢了。 哎呀，别使劲儿，都快坏了。 那你松手。 呀，我当是什么呢？我看这是个小石子儿，这几粒岩岩，这不满山遍野都有的吗？ 啊，塔吉克人有以物传言、以物寄情的习俗。送给一粒小石子啊，是在说，我爱你的心像石头一样坚硬永久。送几粒石岩是在说，你对我来说就像食物离不开盐一样，我已经无法离开你了。 多有诗意，多浪漫呐！一定是古里米赫尔的白马王子送来的。 爷爷， 哎， 你为什么不留住他呀？ 啊，他说，他说要去教学点儿，我也留不住他呀。嗯， 爷爷。 哎呀，你看这孩子， 古里米赫尔，你干什么去啊？ 我放羊去。 古里米赫尔，等等我。 啊，爸爸，我们也该回去了 啊。 来，慢点。爸，慢点。 哎， 您坐。 啊，留不住了。哎，他的心终究要离开我们。 啊，爸爸，您别伤心。 啊，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你和我一样的心情。啊，说说吧，不要把什么都憋在心里。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是不是那个姑娘又让你想起了刘云了？ 一晃20多年了。啊，算了，您老不是说过，塔吉克人应该把幸福留给别人吗？ 啊，俗话说，女儿是父亲的心呐。你就不想念你的女儿？ 想。可也许离得她越远，对她来说就越好。 算起来，你的女儿也不小了，该结婚了吧？ 嗯。 我多么希望能活着参加他们的婚礼呀。 哦，能，一定能的。 啊， 爸爸，我想出去转一转。 啊，好。 露露，你在这儿啊？ 我都听到了。你应该想想，我和妈妈这么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天下有你这样的无情父亲吗？ 不准你这样跟我说话。 我偏要说。 天都快黑了，要走也得明天走啊。 天黑了怕什么，快走吧。阿布鲁斯一个人多危险呢，快走爸爸。 不行，你没听人说吗？在黑夜里翻越打板比在魔鬼的牙齿上跳舞还可怕呀。 你害怕，我一个人去。 你给我站住。 不，我偏要去。 站住。 古里米赫尔，古里米赫尔，把你给宠坏了，古里米赫尔，听你爸爸的话啊！ 古里米赫尔， 露露姐姐， 你也太任性了，你也不想想，现在走不是去送命吗？ 就是啊，古里米赫尔，走吧，到屋里去啊，你爸爸会去救阿布鲁斯的。 蓝天回报，蓝天回报，回报你洁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情满帕米尔》，陆若山由李山演播，刘露露由钟阳演播，刘云由王淑萍演播，古利米赫尔由江平演播，阿布鲁斯由段友演播，马法老爹由邵德兴演播，情满帕米尔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喀什地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录制。